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因为家庭所迫，顾恒波的母亲用2两银子把闺女卖到了妓院。从这以后，顾恒波的生活就有了重大转变了。来到妓院之后，老鸨子就把这顾恒波呀给当成绩优股了，从小对他进行系统化培训，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，顾恒波必须样样精通。因为在那个年月，所谓的名妓可不光是长了一副漂亮脸蛋，能够称为名妓的，毫不夸张的说呀，必须先得是个才女，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特长，这样您才能吸引那些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。顾恒波12岁那年，老鸨子为了让他进行深入的实践阶段，特意把顾恒波安排在了当时名妓李凌波的身边，不是让他干活，而是让他学习，瞧瞧这些腕儿是怎么取悦男人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凌波的一位仰慕者，正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，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跟顾恒波见面了。他庄严亮雅，美艳无双，精通文史，工于诗画，他被时人称为南曲第一，又在清初被封为朝廷一品诰命夫人。他的婚姻因追随三朝意志两度投降的龚鼎孜而备受争议，有人认为他重情重义，品性高洁，有人斥责他是轻浮势力，水性杨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备受争议的诰命夫人顾恒波第3集。咱们前文说过，顾恒波并不是他的本名，爹妈给他起的名啊叫顾妹，啊，妩媚的妹。之所以后来被称为顾恒波，还真得说跟这位文征明有关系。这天文征明赶巧过来找李凌波小婿，当时那个年月不比现在，您看现如今呢，您说您学问有多高，不会引来多少姑娘的青睐，但您要说我趁多少钱啊，我是公司老总，富二代，我爹有钱，呼，那姑娘啊跟苍蝇似的轰不走，全都贴上来了。当然了，咱说的不是全部，但是个别现象有这样的。可是回到古时候啊，文人墨客那可是姑娘们争先恐后献爱心的热门人物。您要说您送给姑娘一幅自己绘制的书画，或者为这位姑娘费心创作了一首诗，那比送什么金银珠宝啊、香粉首饰啊还得有面子。一般文人都会这么抢手，就更甭说号称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了。别看他和李凌波年岁相差不小，可红极一时的李凌波单单就是钟情于文征明。这样的大人物来访，院子里边的姑娘一下就热闹上了，个个都忙着准备东西，只有顾恒波一个人乖巧地站在李凌波的身边，陪同他一块儿等着这位老才子光临。没出多大功夫，文征明迈着四方步就进了李凌波的别院。因为俩人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一见面二人说话透着一股子默契。李凌波缓缓起身走到文征明的身边，这话里话外啊透着一股子怨气。哎，大人再不来呀，小女子都快忘了大人长什么样了。文征明听完微微一笑，听得出来你这是埋怨我呀，姑娘最近过得可好啊？好。李凌波听到这儿，妩媚的转身一皱眉，大人来了那就算好吧，但我也担心呢，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早晚会让大人失去兴趣，真等到了那天可就不好喽。 李凌波和文征明一边闲聊一边进了偏厅书房，两个人缓缓落座之后，文征明无意当中一抬头，突然瞧见李凌波身边一直站着一位清新可人的小姑娘，心说这姑娘是谁呀，以前可没见过。文征明已经很久没来过李凌波这儿了，所以他从来没见过顾恒波，俩人这是头回见面。文征明瞧这姑娘乖巧可爱，不觉得多看了两眼。坐在旁边的李凌波察言观色那是老手了，尤其对于男人的种种细节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李凌波转头先是看了一眼顾恒波，紧接着细声细语地问了一句，我猜大人一会儿肯定得问我，你身边这姑娘以前都没见过呀。一听李凌波这么说，文征明一边摇头一边笑，嘿嘿，你这个丫头啊真是机灵，我看你啊都快成我肚子里的蛔虫了，看来知我者莫凌波也。李凌波调皮地看了一眼文征明，看您说的，民女都不知道您这是夸我呀还是怨我呀。说完了低头抿嘴一乐，紧接着一抬手就把站在身边的顾恒波喊过来了，丫头过来，见过文大人。顾恒波一听招呼，微微一点头一欠身，十分乖巧地走到跟前说了一句，给大人请安了。文征明和顾恒波俩人从年岁上看呢得差出一辈人去，文征明看这姑娘乖巧可爱，不由得多问了几句，姑娘叫什么名字呀。顾恒波虽说在妓院里也待了这么多年了，可是真跟客人说话这是头一回，不免有点紧张，小脸憋得通红，回文大人，小女子叫顾妹。顾妹，文征明听完一边抬头琢磨一边自言自语，妹，哎呀这个字取得不好啊，太过俗气，不知这位才子是想站在姑娘面前显摆显摆呀，还是想利用这事儿讨李凌波的开心。突然冒出了一念头，他看看坐在一边风情万种的李凌波，又瞧了瞧跟前这青涩害羞的顾恒波，小姑娘不如我给你换个名儿吧。一听这个，还没等顾恒波说话呢，坐在一边的李凌波先张嘴了，丫头啊，瞧你这福气，让大才子帮你取名字可不是一般人求得来的，还不快点谢过。咱这也得说呀，当时也不知道顾恒波乐也不乐意，反正听李凌波这么一说，再瞧见文大人那副热情洋溢的样，他一个小姑娘只能是轻柔地回了一声好。顾恒波一答应，文征明可来劲了，坐在那儿啊两只眼睛不停地学磨顾恒波，一边看一边念叨，丫头啊，你知道你长得最漂亮的地方是哪儿吗？就是你这双眼睛，哎呀像秋水一般清澈呀。说到这儿，文征明突然一拍巴掌，哎有了，紧接着转身冲李凌波说道，凌波呀，你的名字里边有一个波字，而这丫头的双眼呢又清澈的宛如一汪池水，这么着我就给她起名叫恒波怎么样。李凌波一听这名里边还有我的一个字儿，当然挺高兴的，不时站起身来走到文征明跟前儿。你看才子就是才子，这般才华怎是那帮粗人比得了的，被这么一夸呀，文征明更高兴了，一时兴起随性又给顾恒波做了一首诗，盈盈秋水自恒波，浅酌红山胜绮罗，自是江南春色好，青塘行看永新河。 由打这儿起，顾恒波这名字算是落下了。几年过后，顾恒波长到17岁，都说女大十八变，不得不佩服当初老鸨子的眼光啊。17岁的顾恒波，那就是一只梨花压海棠，把妓院里其他的姑娘全给比下去了。而他的前辈李凌波也因为人老珠黄退居二线了。这么一来，整个妓院里头能够撑台面的数来数去也就只有顾恒波一个人了。顺理成章的，他就成了妓院里边的花魁了。说到这儿啊，有人得问了，说这顾恒波到底有多美呀？我说了不算，因为啊，我没见过真人。不过清朝才子郑板桥倒是写过一段关于顾恒波的描述。他说顾恒波呀，是庄严亮雅，风度超群，鬓发如云，桃花满面，宫弯纤小，腰肢清雅。这段话虽说不是白话文，但您一听能想象得出来这顾恒波有多漂亮啊，相貌端庄，风雅亮丽，风度超群，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挽于头上，面若桃花，皮肤细嫩，纤细的腰肢，苗条的身材，多一分则显肥，少一分则显瘦，简直就是完美呀、啊！真是应了顾恒波的本名顾媚、啊、回头一笑百媚生啊！也应了文征明给他取的这个名字，盈盈秋水自恒波。老鸨子将近10年的投资终于看见回报了，眼下顾恒波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堪称他园子里边的花魁了，所以这居住条件和各方面的待遇自然不能和往日同日而语了。咱们再说顾恒波的住处以前，我先在这插一段。咱老说这花魁花魁的，很多人不明白，说什么样的姑娘能被叫做花魁呀？她和一般妓院里的姑娘有区别吗？我在这儿啊，大概给您解释一下。所谓百花之魁首，名为花魁。有人说这花魁是兰花，也有人说这花魁是梅花，还有人说花魁是牡丹。其实啊，我个人总结，到底花魁是什么花，并没有什么文献记载给出过明确答案，这都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那么这个花魁用在妓院里的姑娘，意思就再明确不过了，那就是这家妓院里头长得最出众的一位姑娘。咱都知道啊，古代妓院跟现如今咱理解的概念不一样，有很多都是靠着他们的才学智慧吸引那些倾慕者，这就是卖艺不卖身。但说到花魁，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他们到底会怎样，但甭管他们是不是卖身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啊，能被老鸨子当花魁培养的姑娘，一定是各方面才学都得高人一等，相貌也得出色的极品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考察的就是老鸨子的眼力了。被封为花魁的姑娘，那也不是一般客人想见就能见的。说白了，您光傻有钱，对不起，咱未必会接待。您必须得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，又有钱又有权，最好还能有才学，几样加在一块儿，您兴许啊才能够成为花魁服务的对象。老鸨子之所以这么干，就是为了抬高花魁的档次。您不能说只看数量不看质量。套用现如今艺人最流行的一句话，就是您的曝光率太高，就引不起大伙的兴趣了。得，咱们接着说这顾恒波的住宿。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的住所呢？您有所不知，顾恒波自打成为花魁，老鸨子对他的期望值不是一般的高啊。 特意把他安置在了最尊贵的煤楼里住下来了。说起这个煤楼啊，来头不简单。最初头一任设计者和拥有者不是一般人，而是隋炀帝在扬州给自己建造的别院。您想想，隋炀帝那在历史上论起吃喝享受，绝对属于名列前茅的皇上，他的别院还是建在扬州的。无论是庭院设计还是选址建造，不能说是仙境吧，那也堪称是人间天堂啊。只不过最早这里不叫煤楼，而是叫迷楼，因为这里啊曲径通幽，阁楼错落，轩帘掩映，互相连属，进到里边就好像进入迷幻仙境一般，所以叫迷楼。当然了，还有人说了，之所以叫迷楼，那都是因为顾恒波住在这儿哈。因为顾恒波风流迷人，来到这儿的访客呀，来一个算一个，没有不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。这里的布置更是风雅别致，起窗绣，牙签玉轴，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，香烟缭绕，掩马叮当，所以才叫迷楼。当然了，后者纯属是对于顾恒波的追捧。后来有位江南才子对顾恒波一往情深，知道顾恒波住在迷楼，随口戏称了一句煤楼，那意思就是建筑巧夺天工，布置独具匠心，宛若人间仙境。再加上妩媚动人的顾恒波住在里头，有感而发，就喊了一句煤楼。后来这煤楼的叫法不胫而走，一下顶替了迷楼的叫法，就连常来这儿的风流名士们都因为这个煤楼有了另外一个雅号，叫做煤楼客。您别小看顾恒波和他这个煤楼，想当年那可是风雅的标志。您说您是文人墨客也好，还是上流人物也罢，只要说没去过煤楼，都不好意思跟别人张嘴。从那时候起，顾恒波开始了他真正的花魁生涯。其实这些年，顾恒波随着书越看越多，他的思想也逐渐有了变化。献媚讨好取悦男人，这些呀，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即便能来见他的客人，一般都是有文化有素养的文人，可架不住花魁这个身份让他有所厌烦。他知道自己就是老鸨子挣钱的工具而已，跟其他姑娘比起来，只不过他这档次跟价位更高点。可是回头想想，这么些年要不是老鸨子收留他，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什么样。每当顾恒波想到这些，他都忍不住啊偷偷落泪，心说娘啊，这么些年了您还好吗？闺女，我好想再见您一面啊。生活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空虚，对于顾恒波来讲有了严重的落差。他恨自己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和生活，以前就算是生活在妓院里，可好歹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学习。可是现如今面对这么多男人，无论对方抱着什么想法来见他，他这心里头都不太好受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顾恒波不知道哪天老鸨子看上哪位达官显贵，说不定啊就跟商品一样把自己卖了。顾恒波的顾忌老鸨子可不会放在心上，对于他来讲，顾恒波就是摇钱树，只要稍稍一摇晃，大把大把的银子就掉进自己兜里了。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有钱有才的人，老鸨子不遗余力地在外边宣传，当然上门报名的不计其数。可刚才咱也说了，老鸨子是不会轻易地让所有人瞧见顾恒波的，只有那些精挑细选、出手阔绰、上档次的客人才能来到煤楼和顾恒波一叙。以顾恒波的姿色和才华，用不了多久他就艳名远播了，那些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来。而老鸨子瞧见顾恒波越来越红，愣是打起了另外一个主意，那就是为了能让顾恒波发展得更好，老鸨子决定第二年带着顾恒波去金陵秦淮河一带，上那儿哈去拼一番天地。咱们开篇就介绍了，说这顾恒波是秦淮八艳其中之一。